生活，偶尔感觉寂寞，渴望有双手给我爱解我愁。你像一场梦，就这样轻轻勾起我的温柔，占据我所有。相思难耐，痴心的人化不开，总难免受到伤害。以为你是我的寄托，我的未来，我一辈子的爱。相思难耐，痴心的人化不开，总犹豫该或不该。只怕今生我的美梦里的誓言不在，爱都变成空 天色渐亮，车泪眼相望，我的错无可原谅。我和你走过的每个地方，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。我无法抵挡，也无处躲藏，这幕戏如何收场？我穿透了思念情网，却找不到地久天长。

今晚牢牢的月光，微凉时就把心门带上，那时不懂爱像弯弯月亮，会永远勾住心不放。他很记忆难忘，笑声却很 北京时间10:00 FM 九